je t'aime jamais je ne t'oublierai 尚雯婕拥有着双重身份，法文翻译和歌手，所以在她身上有跟其他同龄女孩子不一样的沉稳和内敛。也许在她的音乐里面，你也听得出一种距离，或者是她自己多年的修炼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方大同。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？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字？我在这里见怪更怪，接过电影里别人家的海，更想去看海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辞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就不白，还是更伤怀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独我在。 一个歌手的心里面有没有故事，脑袋里面有没有想法，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和表达上面就完全能够听得出。有一些人是为了唱歌而唱歌，而另外一些人唱歌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是非常潇洒和舒服的动作，而并非刻意为之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前两位，尚雯婕和方大同。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位也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，她是天生拥有着爵士嗓的王若琳。 看阳光在闪耀，看你的背影，你不过离开十五秒，回头看看我，你的微笑，我怦然心跳。心上现在有了一个人，因为在你身旁，我不再害怕生命的空洞，现在一切是那么美丽。

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大牌主打歌，每一个小时至少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听过的《回娘家》吗？那个女歌手的名字叫做朱明英。时隔多年以后，她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归来，开始演唱 R&B。 一个民歌歌唱家的母亲，一个西洋流行音乐的儿子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朱明英之子王爵带来的《明天》。 天天等待的人有回应。 2002年，王爵靠这首《明天》横空出世。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温柔又伤感，而且是当时非常流行的 R&B 曲风，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。也许就是华人歌手来演唱灵歌音乐的先天的一些困难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跟你听到这首歌，同样是从国外归来的爱戴。当年她也是打出了国内的女生灵魂音乐第一人的称号，可是我总觉得其实可以更好。大牌主打歌这首《彩云追月》。 弯弯雨一夜轻舞，雨过半清风，雨色更朦胧，倒影无从他面容。悠悠身影中，点点相思依旧，雨色似诗旧日梦， 雨色似旧日梦。是为了什么？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？什么出了错，我已经学会去承受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。我已没有了要求，什么借口你说，如果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你就

那个人抓得住，哭一段最美丽的幸福，就这样心满意足，明天的事何必在乎。 流行音乐满世界都是，但是它可贵的品质是坚持，而坚持的最可贵的境界是对品质的坚持，所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如果一个音乐人不肯因为流行而妥协和敷衍，那一定会感动听者。所以黄大炜的歌常常让我们听起来觉得浪漫和华丽，甚至会有一些高贵的戏剧性。当然，歌坛总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的声音绝对算不上是好听，甚至会有一点烟酒嗓，可是只要他们开口，就一定让你有被震撼的感觉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是黄小琥。 人变了心，言而无信，人断了情，无谓伤心。我一直聆听，我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你的表情。满天流星，无穷无尽，我的眼泪擦不干净，所以绝口不提，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。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。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着你？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 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。 刚来听到这首《简爱》的版本呢，毫无疑问是非常拥有着标识性的嗓音的黄小琥。在很多年以前，黄小琥只是红在台湾的 pub 里面，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过，在这几年，在内地的流行市场也有了属于他牢不可破的位置。具有着丰富的 pub 驻唱经验的黄小琥，他的风格和一般女歌手完全不一样，以歌声浑厚和灵魂唱腔著称。很多人说，如果你听过黄小琥的现场演出，你就知道被音乐所感动的滋味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张国荣这首歌《想你》。 咖啡中渗着冰冷，是否心已淡，是惯你的冷淡，难合上眼。枕边早沾着冰冷，夜深不觉冷，但似躺进泥潭。长夜冷冷，晚风想冷落驱散，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化作泛滥。垂下了眼，压抑想淌泪的眼，但沙吹进眼，令我极甚为难。无助无望无奈，曾立心想放弃，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。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，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。千心像马戏，似小丑眼内希冀，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。想你大于你，暗街灯也在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